那把好梦也要精彩，有你的色彩。少女们的梦魇，听说以后，不久以后，我们一定会相恋。No no no no, it's not hard, baby, I'm lucky, I'm lucky.是相信自己，因为爱你才渐渐存在，爱的不知悔改，爱在午夜悄悄说，我只要现在。 No No No Remember it's not sad Baby No Remember it's not night 我们停下了一把， 是是而非， 还来不及决定，约会已确定，不是场误会，是知错的错，是盲目的对，已无所谓。 看见你看不见黑白是非，闭起眼睛也会忘春秋水， 就因为不忙不爱，所以不爱无味，不能不追。 如果那不是你，你又是我的谁？只是一场偶遇，只能坚持成为一对，命运中有支配，还是谁的心中有鬼？有爱的机会，就失去机会已无所谓。 看见你看不见黑白是非，闭起眼睛也会望穿秋水，只因为不忙不爱，所以不爱不对，不

双手握紧了就不容易松开，没有一个肩膀可以依靠一辈子都有安全感，也没有一个拥抱紧紧的让两个人不再分离，没有一个誓言可以两鬓斑白，没有一种约定每一个来生都要和你相遇，没有一个人用尽一生的力气还舍不得将他遗忘。 爱到深处渐渐迷路，醒不住，昨天的梦再不能同住，认识太深反而孤独，谁弥补我的付出，你已看不出，给不了的苦，其实的爱就像感情的退出，留不住的苦，如果真爱只能投入不问幸福，爱得太多依赖，爱得太多无奈，慢慢慢将爱归零，诺言太多期待，未来的谁安排，你我何不单纯爱，在不安的时代只要有你的爱，世界变得太快，慢慢慢将爱归零，爱情没有失败，人生不能残害，你我分不真实爱，在年轻的时候爱会被情伤害，被情伤害。 他在轻叹

在生活里，当你最终升起了自己的心，而不是遵循生活的秩序，自己选择方向和路途的时候，就不要抱怨。一个人只有承担起风雨，才能够守住漫天的彩虹。乐观的人呢，能够把平凡的生活变得非常有情趣，把苦难的日子变得非常值得珍惜。以平常心看世界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。 天黑前，我逃离你身边，选择落脚着陌生的地点，难入眠，雨点敲打屋檐，仿佛心里面我的眼泪在蔓延。改变世界，改变体验，改变语言，时过境迁，你抽的烟让我找遍肩上的点，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没改变对你的思念。 来的我也不想要，是我不好，是我还忘了。

的结局还义无反顾。 我相信美好真的存在，就算伤到了哭，痛到了哭，为什么不能忘了重来？我离不开你，不能不爱，我会等待，不能放开你的手和你给过我的温柔。 江湖招募令到 FM

着只需这样，你要记得啊，莫待无花空折时才想念他。有心栽花花不开呀，